购车可享至多14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 三副古书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乔山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光照较强，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天气比较闷热，请大家注意防暑防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东南部地区有轻雾或雾。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来看呢，这是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还有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还有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以上高速呢都是进京的方向，是车多的一个情况。还有呢，京沪高速四五环之间以及京哈高速白鹿收费站路段的出京方向都是车行缓慢的。另外要提示大家的是呢，北五环仰山桥东向西的方向，那么占用了这个中间车道和外侧车道，就是有这个故障车，后车呢也请注意避让。西五环武警桥下南向北的方向接报有事故，也请后车注意。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现在时间7:34，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上来呢，再把这个天气情况给您来重复一下哈， 汇报一下哈。 嗯，那你来汇报吧。 好嘞，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今天呢，早上起来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呢是23.5度。那么早晨东部和南部地区的雾气是比较浓的，影响了能见度，请注意交通安全。那么全天的白天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光照比较强，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天气比较闷热，请注意防暑防晒。午后呢，山区将有分散性的阵雨，也请大家注意防范了。 对，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今天 天白天呢晴转多云，早晨东部南部地区有轻雾或者雾，午后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夜间呢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啊。总的来看呢，早晨东部南部有些路段能见度是不太好的，您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呢白天光照比较强，这早起出门的朋友都感觉到了， 对， 不像昨儿那么凉快了。 是昨儿下大雨嘛， 对，天气也比较闷热，所以呢您要注意防暑和防晒， 该戴墨镜咱们就戴。 不过今天说的不是办酷的事儿啊，比如戴墨镜特别酷啊，太阳特别晒。今天要在节目当中呢，说到跟游戏有关的事儿。 哎，其实我觉得这事儿有的时候说的这个角度也可以挺酷的，因为我就觉得他们打游戏打特别酷。 现在有职业的玩家了，据说打电玩有可能帮助自闭症儿童，哎，能有社交的这种欲望。自闭症嘛，他就不愿意跟别人说话，所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您还有没有就是跟游戏机？最早 的记忆是吧？ 对对对，跟游戏机有关的记忆是手掌那么大那个。 最早的不都是卡片似的吗？插卡的那种。 那是大的啦， 有、哦、 小的小孩修水管，你都没玩过吧？ 没玩过。那是哪一年啊？那是。 就是 大概30多年。 初中那。 我们家买不起啊，那可贵可贵了。 大的小的 啊， 里边外边，人家有小伙伴一块去别的地儿玩的。 对对。 但是现在不让去了啊。 对 对，还有家里买那叫什么红白机， 魂斗罗 啊，魂斗罗是吧？ 遮罗呢还？ 对，魂斗罗、马戏团 啊、 超级玛丽 啊，超级玛丽我喜欢。 对 对, 对，什么赤色要塞 啊，这都不知道。 什么小蜜蜂 啊，小蜜蜂，嗡嗡嗡。 其实小那不是小蜜蜂，那好像是就是战斗机， 是吗？ 对，你看着像小蜜蜂。 我呀，我都是看着别人玩，我自己很少玩， 都不许你玩。 我人缘倒没那么差，关键是我不太会玩。啊，你知道吗？我一玩我就困，然后他们说：“哎，醒醒，轮我了。” 醒醒， 对，都这样。 哎，我玩过那赛车，开始跟人反方向。 你， 哎， 不是只能往前吗？ 他有时候撞了之后就掉头了，我也没发现啊，使劲开，我还想，哎，这所向披靡，毫无阻挡。 我天，那跟你玩的不得精神分裂了都？ 人家不分裂，人都赢了，我还跟他啊还开呢。欢迎咱来说说跟游戏机有关的经历啊！ 啊， 找到药什么药去了？ 啊，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 对对 对， 你怎么回事？瞎说！ 哎，怎么就赖着我？北京文艺广播哈，没错没错。搜索一下北京文艺广播，在您的这个手机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看到有一个黄色小人的图标，那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 对，讲讲您的经历、您的故事，比如说家里边是怎么不同意的，或者家里边是怎么逼着您买一个游戏机的。 家里边逼着你买，不应该是你逼着家里吗？ 不是不是，我们家就不是。妈说啊，人都有，咱也买一个。 你们是倒逼着？ 对对对。 哇， 不要，不行就得买。 我天啊，咱妈怎么那么有远见呀？ 买了我也不玩，我说。 我天呀！ 当然后来是说错了啊， 啊， 就没有短了玩。虽然只有一张魂斗罗，但是坚持。 哎呦，一直玩到现在。 玩到第三关过不去了。 哎，我告诉你，别的游戏我没玩过，但是我还真玩过一手游，就原来那个某品牌手机自带的那个贪吃蛇， 那可能还不叫手游吧？ 那不叫手游啊，那叫啥呀？ 反正就是小游戏吧。 小游戏，哎，我告诉你，真好玩，就觉得哎，我吃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到最后把自己吃死了。 这不正是你的人生缩写？ 对，就把自己给一口就咬了。 来说说您玩游戏机的经历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稍后呢，我们也会给您带来新闻方面的消息，他们就是以下内容：北京站会更新设备，进站提速了。 京津城际铁路时速会高达每小时350公里。 地铁1号线、8号线贯通工程进入审批阶段。 还有就是夏季失眠的危害性比其他季节可更大呀！ 天哪，昨儿就没睡好。 我也是。 另外，这个办理白金卡的短信咋就这么多呢？ 对呀，真是现在门槛越来越低。 对，更多的内容稍后为您播报具体消息。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哎，我还突然想到玩游戏机，后来不就发展玩电脑游戏了吗？ 对对， 电脑游戏后来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为了不让他玩，就把电源线电源线，然后鼠标键盘什么分别锁在不同家里不同的位置， 哦，就让他找不着。 对，但是他都一一破获了。 那他自己家门清啊。 不是，他好像是 捅了自己家锁回来反而被打了一顿、 哎、就跟我小时候你知道我妈不让我看言情剧，我就偷摸的等我妈出去以后我就开个电视，但是我又怕她回来以后一摸电视热，你猜我怎么着，拿着电风扇对着电视机吹，然后我看一会儿关看一会儿关 那剧情不连贯， 大概能连起来吧， 对，因为言情剧也没关系，你关半天台在那儿哼唧， 对，琼阿姨的戏都是那样、嗯、 那你还看， 那我喜欢刘雪华呀， 哟，就是《甄嬛传》里躺床上那位阿姨 太后 啊，太后是褥子太后了啊。我们来说具体消息，这几天呢，北京站前广场进这个进站区的自助验票通道正在进行一个紧张施工。 哦， 新一代的刷脸设备已经安装到位，并且陆续启用。乘客呢刷脸进站将进一步提速了。 嗯，那么新一代的自助验票设备独立式设置于岗亭的外侧，在进站栅栏尽头处，类似于地铁的进站闸机 啊、哦。 设备上方呢设置有屏幕和摄像头，旅客进站的时候啊，将票证呢放于读取区，目视设备就可以进行身份的验核。那么这次安装的新设备具备双摄像头，核验的速度特别快，准确度也特别高，使用更便捷。哦， 对对对， 嗯， 目前12条自助验票设备正在分批施工啊，部分自助机器具呢已经投入了使用。我为什么笑呢？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年不是坐游轮嘛， 啊， 出去也有这个，你过关嘛。 哦，也这么方便、啊。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你别瞪他，你别瞪他，因为就是有那个不是北京的，我也不知道哪儿的、啊、大姐，她看特别认真，然后眼睛不由得就圆了起来， 就瞪了起来。 大概是因为我在这边看的，然后。圆了起来之后就认不出来了嘛，因为你就变了在脸上、 啊、 那当然 你一瞪不眼睛就变大了，红膜更清楚了呀，应该 它不是眼的红膜，是整个五官的位置。 哦，那就变形了。 你别瞪他，你别瞪他，真的特别逗。嗯，大 阿姨， 对对对， 好可爱。 哎，对，因为看得太投入了，你别瞪他、嗯、啊，大家都别瞪他， 到时候人家也对您也有意见，我就不让你过。 不是，你老过不去多着急，他不认识。再来看，昨天起呢，京津城际铁路开始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津城际铁路按照350公里时速，这个达速来运营。运行图调整之后呢，京津城际高峰期运行图开行列车数量由 108.5 对增加到136对。 哦， 北京南站到天津站列车运行时间由35分钟又压缩了，变成30分钟。 嗯， 哎呀，调图之后呢，最小间隔依然保持在5分钟啊、票价还是不变的。 对， 嗯，加速不加价。 哎，啊，好事啊！ 这你在车上摆不好姿势都到了，我跟你说， 就刚一屁股坐下就得站起来啊，这有点快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继续关注咱们的出行了。对于站内引导标志不清的问题，北京南站从8月初开始进行了改善，对全站的引导标志进行了一次大更新。目前的北京南站的引导标志大多呢都是在2008年开站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 10年了。 哎，由于多年来安检、进站口等位置的变化，部分引导标志已经是不能满足要求了。近日呢，北京南站利用夜间的时间对标志进行了更新。这次更新啊，将加装16块静态的标志以及6块动态标志，进站引导规格将与京沪高铁其他车站相统一。 我觉得啊，咱们这个道路施工也可以向南站学习一下、嗯、不要等这个车已经就是确实也不能往前开了再跟说哎施工呢不能往前走、 啊、对，太晚了。 那因为这个车它掉头有的时候是几乎不可能的， 对， 而且排哗后边排一大堆， 是 吧？您可以在这个路口转弯处提前设置一个牌子， 哎， 前方施工，对吧？前方多少米施工？ 对对 对, 对，就跟咱车坏了以后，您不得提前有一个大概是150米还是200米的距离，您得设置那警示标志一样， 哎、对对对对对， 是吧？ 到跟前了是来不及了， 嗯。 另外根据北京地铁公司的消息呢，地铁日均客流已经超过1160万了。 哎呦， 换乘站压力很大啊，多个地铁站呢将于近日进行改造。地铁1号线、8号线贯通工程呢也进入了审批阶段。届时乘坐八通线的乘客哈，一号线和八通线的这么一个贯通工程， 嗯， 乘坐这个八通线的乘客就无需再通过四会站换乘一号线了， 就直接到了，就方便了，是吧？那么根据北京地铁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啊，目前的地铁八通线日均客流达到了30万，除了临河里等三站不限流之外，那么其他站点啊都是常态限流的。那么这30万客流当中，大多都是通勤客流，高达 取消你这儿化音客流， 百 83%比例的人员在地铁四惠站、四惠东站换乘，换乘站压力特别大。那么未来贯通之后啊，乘坐八通线的乘客就不用再在两个站换乘地铁一号线。目前的工程已经进入审批阶段，但是具体完工日期还没有最终确定呢。 此外呢，地铁八通线正在进行信号改造，未来地铁八通线有望进一步缩短列车发车的间隔。根据透露说呢，其他将进行改造的地铁换乘站为芍药居站、国贸站。具体改造方案为两条地铁线换乘的出入口间新增一座换乘天桥，同时呢，芍药居站的站厅、站台及出入口也将进行改造，而地铁国贸站呢，将新建换乘大厅，新增并改造七条换乘通道，预计工程是2021年完工。还有几年？ 3年。 哦，厉害。 4年，3年。 哎呀，不是三也不是四，2年半吧，可能。 哦，差不多。 此外呢，地铁机场线也将进行西延啊，在北新桥站和地铁五号线实现换乘。哦，这以后越来越方便了。 是 啊，越来越方便。 就干脆个甭换乘了。 但你说好多人都喜欢怀旧，会不会比如说一号线和八通线之间取消的那个走的那段 啊， 会不会有人在那上走着说，哎呀，我走不了你几次了，这条路怎么样怎么样的？ 天呀，又不是跟他谈恋爱，你有那么多愁善感吗？ 不过这个可能感情不深，因为实在太多人了。 就是，尤其是十号线换一号线，那这人流，我可走过两次。 十号线 换一号线，就国贸站的时候。 哦， 哎呦，此时此刻我估计就得有， 对对对对对，啊，大家都注意安全， 对对对啊！来，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消息。昨天的北京市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与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举办了本市的第15场2018年暑期北京地区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专场招聘会。那么这次活动啊，除了举办现场招聘会之外，还将提供求职登记、就业指导、政策咨询、困难毕业生帮辅等综合的服务活动。 截至目前呢，暑期服务月活动共举办招聘会14场，320家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4763个，709人与单位达成了初步就业的意向。毕业生啊，可以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官方网站啊，您搜一下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官方网站，或者是好工作微信公众平台，查询了解暑期服务月的这种活动安排和用人单位岗位信息。各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机构所属网站呢，也将发布本区就业服务活动的安排及岗位信息。 哦，那你像咱们这都毕了业了，工作了的，这么多年了的，那是不是可能就是没资格参与这场招聘会了呀？我没有，没有，没有，就是稍微的，就是替大家着想，对吧？年终了嘛，中间的 中，你有工作了，你干嘛还要非得给人捣乱？ 就大家就互通有无，瞅瞅去呗。得了，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消息。根据统计呢，我国成年人失眠发病率高达38.2%，尤其夏季失眠的发病率更高。专家提醒，夏季失眠的危害性比其他季节更大呀，因为人体白天出汗比较多，如果晚上再失眠，就会引起心肌缺血、缺血，血压增高，从而加重心脏负担，极容易引发心脏病。我说怎么早上起来我心疼啊，真的。哎，我就心脏这块有点窝疼。 要不我给你捅捅？ 别瞎捅！ 窝的，我给你捋捋。 哎呦，中医认为啊，失眠并未在于心，由于思虑忧愁、操劳太过，气血虚弱，心神失养，痰热上扰心神所致。为了帮助呢大家伙正确认识，并且积极预防夏季失眠。东城中医医院专家张云成主任呢，将于8月11号下午主讲夏季失眠的中医防治公益讲座。那我去瞅瞅呗。 东城中医医院啊，公益讲座，东城中医医院。但是你这个也不能说听着人这么说，你说哎呦我就不行了，我听你后边读的都有气无力。 是 啊， 我觉得我病了。 你病了， 应该睡会儿。 行， 要不然打会儿游戏， 跟大家聊着 啊， 听会儿歌吧。 对， 给大家送上一首歌，今天聊的就是跟游戏机有关的记忆。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首歌是高磊今儿早上特意给您找的 啊，特意就是反正关于游戏的歌，对吧？ 对，是不是你找的？ 是是是是是是，是我找的，是我找的。 来， 线上游戏。 全神贯注在荧幕里，地球不流动，近来的经过灵感告诉我，就是你在这世界向我挑战成功，发现那个最酷 winner 果然是我死党，只有你能够懂得我的嫉妒，每次都激发彼此挑战记录，是我线上的最佳伙伴， 也是我玩的心灵不舍， 游戏战斗还有侥幸的感动，从那一天起那一刻起我总期待着 和你能同一世界， 在旋转游戏能够顺利下地，在这虚拟世界总有胜来之地，在旋转游戏就算你输我赢也会无数游戏跟着我前行，在旋转游戏我从头不信心中全是透明全都投入进去，在旋转游戏当每次升级要换一枚钱币赶快转手不及， 线上游戏啊，来自于黄义达， 哦，口香糖， 好久没听见他唱歌了吧？ 对对对，他有一首歌，什么歌呢？就是这个，这小伙子长得还挺精神的，但是唱歌老是特别的困。这次倒感觉是醒过来， 就是他那歌叫《天空》 啊，我不记得。 嗯， 叉叉叉说了，哎，到我最早的游戏机就是手掌那么大，但是根本没有小孩修水管，只有俄罗斯方块。俄罗斯方块， 哦，对对对，好玩好玩，我玩过。 哦，对，吓死我了。嗯，俄罗斯方块是后出现的， 它反正是单机版的，就是 对对对， 就一个一个手机就玩啊，不，一个那个游戏机就玩一个游戏。 但是一开始还是在电脑上玩吧，后来变成掌上那么大。 哦， 它那个比手掌可大，那个俄罗斯方块游戏机是长条的， 对，有点像比板砖小点。 哎，对对对，嗯，我说的是横着的那种，就只有小。 你那是 PSP 吧？ 小卡片。哦，那会儿哪有 PSP 啊？总之是早先是修水管，我记得我那还在龙湖大厦买的呢。 呵，那么高级一点。 俄罗斯方块也挺，后来都还说话呢，好极了，太棒了，是不是记得有那个？ 好像是， 是吧？就是这个语气， 就，所以我就放弃了，他老吓唬我。季夜说，90年代初放暑假，我爸为了不让我在家玩游戏机，把锁游戏机的柜子钥匙给藏起来了。我等他们一走，我就满屋子找，结果在冰箱的冷冻层我找到了。我刚要去打开柜子，我爸就回来了喽。 爸在冰箱冷冻层搁了感应器。 对 啊，钥匙搁冷冻的，叔叔也是煞费苦心呐。 这还能用吗？别到时候折了。 哎，那还真有可能 脆了吗？就是吧。 W 说了，还有雪人兄弟、松鼠大战都有都有。 啊， Remy 说，我这两天正寻思买一个那个游戏掌机呢。啊，现在都是掌机。 掌机就是 PSP 是吧？ 那种。 哦，不是， 完全是吧？ 哦。 新兰也说，最近买了个网红手机壳啊，哦，就是背面能玩俄罗斯方块那种。咱们同事也有一个 啊， 就手机壳挺大的，背面它直接，因为现在芯片很小嘛。 哦。 就手机壳那么薄，它背面就能玩俄罗斯方块。 哇，哦，厉害！ 哎呀，特别有意思，玩的可开心了。 你看， 最近高磊明就得买去。 哎，我查查去，我查去。还说到俄罗斯方块，小葵也说了，我们家小的时候就有一台掌上游戏机，可以玩俄罗斯方块。记得其中啊。这个方块转方向那个按钮不灵敏 了啊，那不还玩什么呀？ 每次我都拼命的按，玩的积分越高，方块下落速度越快。哟，这紧张死我了！ 对对对对对对，他给你越来越快，要不然你老让你这么玩没头了。 对，后来我就闭眼睛了，我看 到让你知道谁厉害 啊！我太快了，我按不过来，我可能只能闭眼睛啊！ 闭眼睛，他不输了吗？ 就当他没有落下来。 你打小就这么当把自己当阿 Q 培养的是吗？ 对，反正玩不过他我就闭眼。 我天，那现在就是发生什么不好事也闭眼呗？ 对，闭眼闭眼。 哦，没看见，当没 当没发生嘛。 你车牌多少？你说说，打死我点，你们太可怕了。哎呦，气死我了。摩托尔说，有啊，上小学被锁在屋里的所有寒暑假就剩下跟任天堂较劲了。通关了多少游戏啊，后来长大了，为了缅怀那些游戏买了 PSP， 嗯， 考模拟器进去，只玩过曾经的红白机游戏，超级玛丽、魂斗罗、冒险岛啊，哦，冒险岛就一孩子玩骑滑板，吃就吃大蛋壳什么的。 哦，嗯，哎，我还 依然可以通关。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还好几年前陪朋友去南锣鼓巷后面有一条街，那一条街全是卖游戏机和游戏卡， 哦，对对对对对， 游戏芯片什么的，是不是？ 鼓楼西的街吧。 鼓楼西大街啊，反正南锣鼓巷，反正拐出来就是 冲走出来， 对， 走到它的北头呗。 对，那头，嗯，那条街全是，哎，还真不便宜呢，好几千一台。 啊，你买的是纯金的？ 不知道，反正日本进口的，好像是，他就专门要那型号。哎呦， 啊，收藏收藏， 败家。 说什么呢您？你赶紧闭眼吧，马上不好事就要来了。 好， 打死你！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接下来给大家说这花钱的事儿啊， 嗯， 花钱一定要谨慎， 是 啊，有人邀请您花钱就更得谨慎了。最近呢，这段时间不少人就反映说，三天两头的收到某些银行邀请办理动辄五万、 哦、 十万额度的金卡、白金卡、信用卡的邀请信息。 对， 你不回复或者拉黑都没用，过两天换个号码还来。 嗯 啊，这样的短信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诶，这短信还附带官网链接，真的安全吗？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短信大多都是来自银行的合作营销渠道。 哦， 但不建议随便乱点非官方客服号码发出的推销短信，否则仍然有上当被骗的风险。那么同一银行短信链接也不相同。 记者的手机上呢，也收到过来自三家银行的信用卡短信邀请，分别为交通银行、上海银行和民生银行。与官方短信服务平台给出的邀请不同，这几条短信的所属号码都是106开头的， 哦， 号码长度多达14位。短信的内容呢也特别相似，某某银行祝贺您获得某某银行金卡申请资格，最高额度是某某万，嗯，免年费审批。哦，这我好像也收到过。 我也收到过， 就这两天。 对， 点击官网 http 点儿吧吧吧一大堆、 no. 啊，巴拉巴拉巴拉的啊，申领啊，回 T 退定。 是，告诉大家 T 都不给他回 就不同意。一般他们带着官网链接都是不相同的，所以这就意味着如果贸然点开了短信链接填写您的个人信息和资料，很可能会遇见少数不法分子利用伪基站发送含有木马病毒的诈骗短信，或者是伪官方申请页面，造成财产的风险或者是隐私泄露等相应的损失了。 哎，信用卡市场资深研究人士董征对记者表示呢，银行为了尽可能多的这个触达潜在用户， 嗯， 会把各种的申请导流的口子开得尽可能的多。信用卡推广的常见渠道有短信、微信、QQ、贴吧等等，还有贴吧啊。 哎， 短信一般呢要选择正规的106开头的短信。 告诉大家为什么那么多的短信都纷至沓来呢？因为每成功注册一个信用卡用户，平台就会返给你40到200元不等的佣金，人中间是抽佣金了、哦。 赚钱倒是也无可厚非，只是你这个能不能相信是另一回事。 是啊， 既然这些信用卡推广短信大多来自银行的合作渠道或者推广平台上想要赚佣金的推销员， 嗯， 那么其附带的短信链接是不是可以放心点击呢？哎，对此人家专业人士也说了，这种链接不建议用户随便去点哦，一般用户很难去判断这里边有没有问题啊， 嗯， 也并不知道某一链接是否被不法分子利用埋下了木马病毒和诈骗陷阱，不去点击任何不明真相的网络链接，这是保护信息安全的大原则。 对 啊，就是我也不辨别，我就不要。 没错，咱就别点了就完了，直接给他拉黑，给他举报哈。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暑期首钢 DIY 嘉年华，争做非遗小小传承人，18里店桥南西北角北京传统手工艺术博物馆，咨询热线18811888913。您还在为积存了过多的硬币发愁吗？还在为手里的破旧钞票而烦恼吗？广发银行提示您，有积存硬币、残币，请及时到银行兑换，爱护人民币，让国家名片更美丽。 天天用绿宝，餐餐味道好。绿宝葵花籽油，滴滴清纯，传统压榨，北京老字号，精良出品。 捷豹 XFL 仲夏零距离，8月限时专享24期零利率，另有2成低首付和保险优惠、置换补贴等多重礼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这么多半价？ 啥半价？ 8月10至18日苏宁818发烧节，北京各店大家电买一送一，厨卫五折装全家， 真便宜，咱去苏宁吧。 活动详见店内。仙林花茶香，您我共分享。五裕泰花茶节优惠不打烊。 当道路千篇一律，我们让宝来重生。 MQB 平台，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和配置，让人耳目一新。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向前行。详细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

代等多款时尚新品，千里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品鉴，购指定品类有惊喜，回报金额送不停。关注菜牌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牌。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环宇天下赞助播出。中海环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环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哎呀，今天互动的话题就是您跟游戏机的一些经历和记忆。 对、 啊、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因为有研究说呢，可能这个打电玩打游戏啊，还是真有机会帮助自闭症儿童展开社交。 哦， 这真是一个好事， 打开心扉了。 对对对对，你先 别吓着大家， 要不然你吃点那叫什么加味逍遥丸吧。我看刚才晚桥，怪不得晚桥每天这么高兴呢。 是吧，他就吃这个呀、啊、 他刚才不录的吗？ 哦，好嘛。 来，我可不知道人家吃不吃这个啊，你可别给人吓着、啊、 对对对，管不着管不着， 管不着。跟过去说再见，说小的时候以学习的名义让父母给买了个小霸王学习机 啊， 超级玛丽、魂斗罗、冒险岛一条命就能通关。哦哟，都有学习机的时候，说明您岁数不大。 不大不大。 嗯，后来玩悠悠白书，那是大神级别的玩家呀，但最后因为太沉迷了，奶奶把学习机给砸了。 我天、哦、奶奶怒砸学习机。 对对对对对， 哎呀妈，千万别说品牌。 不是，他没控制住，不赖人品牌。 哦对，来看看一堆字母，反正最后是 MK 哈，说了游戏机，游戏家用机是在上个世纪的80到90年代初用的是任天堂，90年代中后期呢是索尼和世嘉加入了三分天下。 对，咱说的游戏机本身的历史。 对， 嗯， 就是2000年左右呢，世嘉退出了， 对， 微软还加入了，直到今天呢，索尼家用机就是 PlayStation 系列， 嗯， 微软是 Xbox 系列，任天堂目前非常火的叫 Switch 系列。 是是是是 啊，给我们梳理了一番。 但我特别小的时候玩的游戏机卡不是横着的， 嗯哼， 是竖着的卡。竖着卡，而且上面有很多拨的钮，你往这边一拨是一个游戏，往那边能拨一个游戏。 哦，里边能好几个游戏玩呢。 对对对，是一个卡，但是那游戏都很简单。 哦哦， 就有点像现在小游戏的合集那种。 哦、 啊、并不是像那个魂斗罗那么复杂，一个通关那么，后来是横卡了，之前都是竖卡。 那也好啊，这玩厌了咱换一个，是不是？ 那是人家家的，我都轮不上玩。 我刚想说咱爸咱妈真有远见，买了这么一个游戏机。嘿，再来看看哈，这 Mingo 就说了，我小时候玩过一种游戏机，但是不用电，是注水的、 啊、 游戏机还有注水的， 就是里边有水，拿那个两边按钮弄气泡把那环套上去。 哦， 我小时候也有， 我以为就摁摁然后水就流出来了， 滋出来。 他说把水灌到一个透明盒子的游戏机里，然后呢、还真是灌进去啊， 就是 按键把水压出来冲起来。 哪有， 他说利用按键把水 压住了，不是把水 压住， 他那个水里边有一点点空隙，你按它不就有那个有气儿吗、 哦、 拿气儿把里边有好多塑料小环套到里边一个一个小柱上去。 哦，然后呢往游戏机里的小立柱上套。你说对了，不同款式的游戏机里面设定的主题还不同，有小动物的，有小飞机的， 那有什么都是一样的，你甭管它长什么样。 那好像得说我幼儿园时候的事儿了。哎呦，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它。有 有记得，刚才还有发来的呢。 嗯， 现在还有新款，这不就没事解闷吗？套圈。 对对对对对， 水套圈叫。 嗯，挺好玩的。 你到底玩过没有？ 没有，真没有，真没有。 这个夏末清啊，对不起，夏末， 嗯， 还是夏未啊？夏末， 夏末， 嗯，夏末倾城夜半凉说了啊，哎，说起我的游戏机，第一个就是 Game Boy 啊，那个哦，这就更小了年纪、嗯， 那时候有个游戏机抱着就不撒手了，买卡插卡存档玩，站着玩，坐着玩，躺着玩啊，还和同学换着卡玩。 对对对。 哎呀，中间呢是蹭别人的游戏机玩，后来有了新的游戏机 NDS， 哇，手感、游戏的设定、游戏那种打击感，哦，手感太好了。现在游戏机都不玩了，都玩腻了。但是小时候记忆，这两个游戏机可是我考试考好了，家里奖给我的。 我的天哪， 感天动地。 是啊，气过神啊，不是。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小朋友之间经常挨家挨户串着玩，就是你们家有这个游戏，我们家有那个。 对，因为它一张卡太贵了， 对吧？ 对， 家里边也没那么多钱。我们家从来不买，我也不让我爸我妈买，我都是蹭人家玩。 对，就是你这样太多了。 节省资源， 是是是， 是吧？ 现在你不也这样吗？ 啊， 饭也不吃， 饭 加油钱、停车费，老说自己没零钱，谁给我点零钱？ 对，给我300就行。 我天，听见了吗？一年我们每个同事轮着法借， 我也没。 高磊为什么人缘是这样的主要原因 就是也没还过人家，是吧？ 嗯，还还的吗？ 不还，当然不还，还的干嘛呀？这都是同事，是吧？都是哥们儿。 嗯，反正不是哥们儿，是不是同事也没办法吧？ 那就是姐们儿， 张立伟，别理我。从小学到高中一直玩游戏机，家长说了无数次影响学习，对眼睛不好。学习不说了，只说这眼睛，每年体检都是 1.2 的视力，什么事都没有。 哦， 怎么样？ 哦， 不知道大家情况跟我一样吗？我33了，这个绝对是属于特殊情况。 对，有的人就是 5.0， 一直就5.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不敢保证别人都能达到你这情况啊。嗯、 对呀、啊，是吧？我这是250度，这一直就250度。它也不长， 不仅眼镜是250度， 真的，我俩 人生可能也是这个度数， 还不一样。右眼是375，左眼是250，真的、 哦、 还差100多度。 哦哦， 嗯， 那就有一个眼是主视眼，主视眼就废， 主视眼就废。 就你主要用这只眼 哦，对，主要就是用右眼看。 对对对，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来说说您跟游戏机的记忆和。经历哈 是、 啊、哎，那您说着，我们接下来给您说说这个其他方面的消息。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昨天启幕。 嗯，昨天上午，北京市人民政府与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联合主办的第9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在北京中轴线上的奥林匹克公园盛大启幕。曾经无与伦比的奥运之城由此出发，满载双奥之城的光荣与梦想踏上了新时代的壮丽航程。 昨天8点整呢，在雄壮的国歌声当中，一年一度的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如约拉开帷幕。开幕式上呢，冬奥冠军武大靖首先宣读了全民健身倡议书，倡议书呼吁全国广大民众积极响应和参与全民健身运动，用更加高涨的体育热情和优异的健身成果，为2022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 是的，那么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呢，是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2009年发起创立的大型城市体育文化活动品牌，现在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奥运主题城市体育文化节庆之一。那么北京奥促会致力推动奥运遗产服务城市发展，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日益临近，北京奥促会又制定了冬奥会北京周期行动计划。 行动计划呢，从多个方面做了针对性的统筹部署，比如说奥运会奥促会将大力推广全民健身越冬项目，融合短道速滑、花样滑冰等冰雪运动当中的经典动作，编排舒展优美适合全民参与的冰雪健身操。 哦， 此外呢，冬奥文化及冰雪运动知识普及还将登陆各区县每年春节庙会舞台，使这个冬奥元素、冬奥文化走出体育场馆，走入寻常百姓之家，奏响全民上冰雪、快乐迎冬奥的激情旋律。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奥运会十周年纪念品。北京冬奥组委会特别推出的九款纪念北京2008年奥运会成功举办十周年限量版特许商品昨天也是首发了。这次销售的纪念版特许商品呢一共九款，包括十周年纪念徽章限量发售1000枚，双奥之城徽章限量发售5000枚，纯银纪念章和铜镀金纪念章各限量发行2022枚，还有笔记本套装限量发售3000套，北京奥运会十周年主题纪念封发行量20000个。那么另外呢，还有两本纪念邮册，分别名为《中国荣耀》《精彩北京》《北京奥运十周年》，还有一套是《世界因梦想而伟大》纪念邮折，供消费者和集邮爱好者收藏啦。 那昨天也是全民健身日， 没错 啊，对，在这第十个全民健身日即将这个到来的时候，那为宣传全民健身事业发展这个新的经验，推广科学的健身知识，国家体育总局也发布了科学健身18法。 哦，这个科学健身 特别像武林秘籍。 对呀，这个18法呢，首次尝试与知名线上健身课程学习平台Keep 合作，可以随时在线免费学习， 就坚持呗， 哎， 是吧？他这意思就是坚持。科学健身18法由18个针对颈肩部、腰部、下肢关节和肌肉科学运动的小妙招组成，覆盖人群广，简便易行，功效显著。 是科学健身18法呢，就是旨在广泛的传播科学健身新观点，积极推广科学运动是良医的全新理念，针对现阶段大众普遍存在的不健身和不会健身的问题，通过研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练就有效的科学健身小妙招。哎，有没有一学就能、一练就能瘦的呀？倡导咱们的健康生活方式。 人家名字叫 Keep， 就是得坚持、 哦、 没有一学，人家容易这个会啊，能明白能会，有效有效，它是一点点一点累积才达到瘦这个， 哦， 知道吧？健康方面有效， 对啊。 科学健身 18法， 哎呦，降龙十八掌， 我天哪！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大家来交流。今天我们的话题是 跟游戏机有关的记忆和经历啊，欢迎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送上一首歌曲， 哎，这首歌曲我非常喜欢，来听听看，《隐形记忆》，《隐形纪念》。 我想要回到那一年，你说过。时候下着雨，我淋湿了 样，大家困了没有？ 多惊人啊！大芝麻就说，一听就知道高磊看好声音了，李健老师的学员，没错。 对对对对，就给大家这首歌提提神啊，来说说打游戏机的经历。简直是，如果我是陈奕迅说，从小玩游戏机长大的80后，从 FC、SFC、MD、SS， 哦，都是一堆堆字母啊，到现在什么多少多少，这些游戏机我全有。我从小就是孩子王，我们家就是据点，就从那时候培养起我广泛的社交能力。 我告诉你，还真是 有，这就说明社交需要注资。 哎， 太贵了，你每一个都有啊 ，PS、DC、PS2， 你爸你妈也都愿意给你买。 后来可能就不归爸妈管了呗。 哦，你瞅瞅 ，WY 说了，小时候就有一家卖游戏机的，你瞅瞅，人卖游戏机的， 厉害厉害厉害。 表妹特别小，四五岁吧，打不了。但是看人打得多呀，所以游戏里哪有金币哪有机关，哎，我小妹都记得特清楚。 这简直是王语嫣呀，不会练武功但是知道哪儿哪个是重点。 对，别人打他就在旁边指导，特别有意思，感觉像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 哎，你看看，游戏机界的王语嫣，这就是。 对， 冯毅说，小时候邻居家的小弟弟，我们一起玩游戏机，马里奥在电视里蹦蹦蹦，他也跟着蹦蹦，哎，他就从椅子上掉地上了。 哎呀， 去年他结婚了，时间过太快了。 天呀、啊、真是哈。 对，蹦地上这位的。哎，我以前也是，你说魂斗罗里边不也有他从上到下吗？ 嗯， 我那个手他你摁他不就蹦了吗？不，我那手也得跟着他走。 也走一下。 就人说那会儿是家里电视，然后这块大床双人床。 嗯。 那会儿还叠，都是叠被子，不像现在是平铺的。 是是。 叠，我就坐在高高的坐在被窝垛上。啊，那多有感觉呀，看着电视。然后我妈说跟一个土匪坐山头上一样。然后人家那个游戏机里人动我，哎，也得动， 我也动一下， 对对对， 就感觉自己能给他助力似的。后来 有时候还从这个被窝垛蹦到那个被窝垛。 我的天，那时候你身轻如燕呀，现在看不出来了。 不是如燕，床塌了已经。 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您和游戏机的那些事儿。 哎，什么叫现在看不出来了？你刚才说 啊？ 你刚才是不是说 这段划过去吧？进段广告。 好，先进广告。 蔡白首饰纯真铂金玉。携手国际铂金协会形象代言人杨洋，全新推出蒲公英二代等多款时尚新品，千里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品鉴，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优惠送不停，关注蔡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蔡白。 本栏目由蔡白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赞助播出。 来，我们首先关注一组文化资讯。 好， 漫迷的大节日由市文化局主办的第七届动漫北京今天到12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了。今年 4.3 万平方米的主会场内将举办论坛、演讲、创意新作展示、新技术成果发布、衍生品交易等近200项活动呢。 我要去，我要去。还有 cosplay 文化节， 有 江湖群英会国漫文化节， 好嘛， 游戏体验狂欢节， coser 摄影文化节，二次元直播文化节。哈哈，哎，其实我是不是应该参与二次元直播？ 对呀、啊、你不就最爱就是穿一身， 特别喜欢动漫 是吧，打扮好了哈、嗯、 那可不，我装扮都是宁采臣、吕洞宾 发福之后的吧， 大总管。他们说第三波的时候、嗯、那个长衣服不多了， 哦， 就只剩下大总管的衣 服。哦，对，你 还给我一浮尘，气死我。 你在欢乐谷主持过两届是吧？ 三届，三届。 哦，三届，三届。好好好，得嘞。来，我们继续看看其他消息呗。 哎，2018第二届老舍戏剧节，这我也喜欢。 嗯 啊，将于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来自中外总共11部经典剧目轮番上演。开幕大戏《老舍感集》根据老舍先生的6则短篇小说创编而成， 谨遵啊老舍先生的语言特色，以这种幽默作为整体风格，用现代人的视角解读几十年前的故事。老舍先生写东西是特别幽默，他有一篇文章叫考而不死是为神，写得特别好，说你考试之前别多想，你想什么妹妹我爱你，你考不好就是你爱妹妹，妹妹也不爱你。 对， 好吧，真的是这么写的， 别给自己找辙。 对，说你考，你下午要考数理化就别想什么秦始皇了 考完了数理化 XYZ 就一边去就是那种感觉。 哎，真是还说 特别俏皮幽默。 来我们继续看电影吧。捷克动画电影奇怪的袜子精灵8月24号即将登陆全国院线。奇怪的袜子精灵主要讲述了善良孝顺的袜子精灵西利古，我在相依为命的爷爷去世之后，勇敢地踏上了寻找亲人的布拉格城市冒险之旅。 有点意思。那个大家很多年没看捷克的动画了，原来看的都是经典动画 鼹鼠的故事。 对，鼹鼠的故事，整天跟老爷爷作对。再来看看昨天吴亦凡新专辑第二支中文单曲啊，叫什么 Hold Me Down 是吧？ 对， Hold Me Down。 中文版封面曝光啊，他穿了一个格纹大衣，漫步于木桩之间，阳光洒满全身。这是要打那个 谁？ 要打拳吗？ 对， 在木桩之间嘛。 哎呦， 梅花桩。 真有功夫吗？咱们看看啊。来继续看看 3D 动画电影《大闹西游》将于9月22号上映。影片当中孙大圣在三打白骨精之后被唐僧赶回了花果山，陷入迷茫。这大 IP 越拍越多。 对啊，陷入迷茫他就变成了一只300斤的胖大圣。那八戒往哪摆呢？ 这对，这不妖蛾子吗？真 是。看看他是怎么办吧。另外呢，经典特工系列电影新作《碟中谍六》了都全面瓦解，估计这够呛了。以后，宣布定档8月31号全国公映。汤姆·克鲁斯还演呢，奋不顾身的搏命追击，画面的西安，备受好评， 是是是， 是吧？新都是吧？ 到时候8月31号咱们去看一看。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捷豹 XFL 仲夏零距离8月限时专享24期零利率，另有20%低首付和保险优惠、置换补贴等多重礼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T-Roc 探歌，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辅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来中国马镇邂逅世界名马，住星级酒店，观演艺，品美食，北京向北3小时，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 这么多半价？ 啥半价？ 8月10至18日苏宁818发烧节，北京各店大家电买一送一，厨卫五折装全家， 真便宜，咱们去苏宁吧。 活动详见店内。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脚上他喇叭，手里把脚扇，就等了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一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1，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工。李工您好。 你好，早上好。 哎，早上好。今儿早上起来太阳又出来了，这天又热上了，感觉挺闷的。虽然说立秋了，但是李工啊，什么时候我们能真实的感受到秋天的温度？ 秋天的温度，老辈人说啊，咱们立秋之后北京还有20天的热天。 好嘛， 算算这20热天就到8月底了。 对呀。 其实呢不用等到8月底，一般是在8月下旬的时候，就是有冷空气开始明显过境，那个时候每一次冷空气过境都会带来一点北风，然后你都会感到一丝的清凉。 嗯， 但是真正的到真正感到秋天的那个还真得进入到8月底到9月初的这一段时间。 哦， 那我最近这个上班的时候来看了一下 啊， 因为按照每年的平均状况来说，因为夏季嘛，副热带高压在主导着咱们国家中东部的天气，那一般是在8月10号前后，这副热带高压呢又回归到北纬25度以北，也就是北纬30度以南的地区了。 嗯嗯， 北纬30度以南的地区了。那这样的话呢，北方的冷空气开始羞羞答答的就要过境北京了。但今天的情况呢还真是有些特殊，它来的比较早，是在7月10号就北上了，一下跳到了30度以北。所以咱们北京今年的雨季比往年要来的早10天。 对， 但是呢这个它要走的还比较晚。我看到15号它仍然是赖在30度中心啊，赖在30度以北地区。 哦，人恋恋不舍呗。 哎，对，他来得早，走得晚。 好， 这样的话呢，咱们这种闷热的天气还会持续这个一段时间，至少是8月10号这个节点，平均节点，它还继续这个它控制着。所以有的时候要多雨，然后呢，那就是比较闷热。但是呢，咱们这种天呢，和咱们前几天那个36、37度的那个天还是有点区别， 区别大了。早上起来和晚上还行。 嗯，尤其是昨天这个早上的那一场大雨过后，中午你就能够觉得，哎，像有点秋天的感觉。 对，小凉风 打开了 啊，对，嗖嗖的啊， 有点小凉风。 按我妈的话讲，就是身上干松了，就对吧？ 干松了，不是黏了。 对对对， 就是这场大雨过后，还真刮了点北风。 嗯， 刮点北风呢，那你就那个湿度一下给你下来了。 是， 所以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还觉得，哎，这天还不像前几天那样，早出门就是那么闷热。 对， 真是有点秋的感觉。 哎， 毕竟吧，立秋嘛，还是要给点颜面的。 对，那未来几天咱们北京的天气如何呀？ 未来几天，咱们今天呢，这个全新的降水暂停一下，这个午后北部地区呢报点这个阵雨，然后呢，从明天夜间、后天到大后天又是多雷阵雨的天气。这就是我说的副热带高压仍然是在控制着咱们北京的天气。所以啊，多雷阵雨，湿度比较大，还有一些闷热感，但是最高气温这基本都预报到32度以下，30到32度之间，温度不是特别高，由于湿度比较大，这个闷热感还是会有的。 嗯，是。那么这暑假啊，也是过半了，接下来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您觉得哪儿还适合大家去过暑假呀？推荐一下呗。 其实现在东北是最适合过暑假了，除了沈阳啊，因为沈阳这个前一段时间它是突破了历史的记录，这个高温时间长，而且这个极端温度高。那在未来3天，我看它基本都报到34度，仍然是比较高。但是像哈尔滨、长春都报到30度以下了，28到30度之间，所以去那儿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你要奔新疆，那一定要上山。到北疆还行，天山可以。南疆呢，这几天基本上都报到35到40度。 嚯！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我估计那40度的高温给它烤熟的啊，因为那个温度非常高。南方呢，现在这个连续的高温天气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体验那种更加闷热的天气，那也许你现在去体验更好。 好， 那的确咱北方人受不了。 是， 嗯。 好的，谢谢李工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天气情况，您也注意身体，谢谢李工，再见。 再见。 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东五环五方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还有在通燕高速燕郊入口至白庙收费站东向西方向，京渝旧线白庙桥段东向西方向车多，行驶缓慢。那么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姚家园路五环到四环之间，永定门外大街马家铺东路三环到二环之间，蒲黄榆路莲石东路五环到四环之间，西直门北大街，以上这些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车行缓慢。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今天来说说跟游戏机有关的事儿啊、 哎、 对，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经历见识听闻啊、嗯、您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北京文艺广播， 哎，发过来文字咱们就说一说，是吧？ 对， 聂聂说，我老公小时候那全村的小孩就他一家有游戏机， 我天哪， 他也大方，全村的小孩都来他家玩，那真是没黑没白的玩啊， 天哪， 玩的那真叫走火入魔了，发烧了都没有了知觉啊，不是没有了感觉， 没有了感觉， 不是没有知觉，对不起、啊、 没有知觉就差不多了，该、 发烧都没感觉、等到通关之后烧自然都退了、太疯狂了。 那您这意思是打游戏还能治发烧，咱不提倡啊。 不是，他是打游戏首先带来了发烧， 哦对、 对， 然后呢慢慢就给熬 过去了，发烧友，发烧友， 哦，发烧友， 哎，太扯，哎呦， 全村的小朋友都是发烧友， 脑子太热了。不，她老公就真是真发烧了， 真发烧了啊、所以该醒醒吧。 是是是，这有了您是吧，您经常给泼泼冷水。 这边就有一位叫醒醒的朋友说，小时候打着学习的幌子让爸妈给买了某其乐无穷的学习机。 虽然这位朋友叫醒醒，可是他姓莫，叫莫醒醒， 醒醒就别醒醒。他说自己购买了各种插卡游戏，一段时间内成了我们那片的孩子王 啊，受欢迎， 孩子们都来找我学习呀、特别认真，那段时间是最难忘的， 是学习吗？ 嗯，不过最近的听说他家又出这个品牌啊，他们家又出游戏电脑了， 嗯， 沉寂了这么久卷土重来了，哎呦，我这心又有点痒痒了，嘿， 还是个姑娘是吧？ 对呀， 女士当中也有高手啊。 真的呀， 那怎么了？ 哦， 战队里有女孩。 一般战队里，我听他们说女孩都当军师，就是真正冲锋陷 战。总之是很稀有的， 稀有稀有，少少少。 妹子就是很稀有，灵活的胖子啊，妹子稀有，胖子多呀。 嗯， 悠悠白书啊，寒暑假3块钱一小时。 哎， 一玩一下午，你看现在不行了吧？不许随便玩。 哦， 跟着小朋友看着别人玩一下午也非常幸福。哦，看别人玩也幸福，为了自己独自玩出最狂一个月，早饭我都不吃，买了一个游戏机。没想到买完之后，我天天玩刺猬索尼克， 又换了是不是？ 对对对，但是他说这个。看别人玩我不行，我看人玩受不了，着急。 着急是吧？ 对，我看别人打羽毛球我都着急。 不不不， 所以我一般看比赛就得看那痛快的，就跳水，啪一下成绩出来了。 我的 真的，看不了那个时间长的。 那你就是 足球不行，哎呦，人我都找不着，谁踢呢？这球到底 好吗？真是 起急就对，我跟你说，就跳水最适合我。 不应该呀，您这是诗书画，您这就都特别精通的， 都 是 我来呀、啊，跳水他不跳下去、 哦， 好，赶紧的，下一轮赶紧谁？别磨磨叨叨， 别跟你玩了。终点说了，小时候玩游戏的开心，现在已经找不着了。记得小时候朋友在我们家睡。 啊， 我们呢等爸妈睡了就起来偷着玩， 哟， 一有动静我们立刻关电视跑床上，然后再起来，就这样重复着。 爸妈可睡不好了这。 哎，小时候觉得玩游戏可开心可开心了。 对，因为他那会儿一个是开心的事儿少，再一个他不让你干什么，你 就越想干什么。 哎，对对对对对， 不让 你看，等我们高考完之后放暑假，让你干嘛都不带劲了。 还真是， 是吧？ 啊， 哎，就没有那么大劲头了。这事儿都是这样的，他就得有点限制才能享受。 所以那时候我就学车去了， 哦， 又去有一个新的挑战。 会了吗？ 会了呀！啊， 哦， 我打那时候到现在，我都开车多少年了？我都20多年了，我都。 你多大岁数？ 老司机，18岁吧。 不是，你现在多大岁数？ 40多岁。 哎，好，那大家对他听的歌也可以理解。堂弟之花说：“儿子今年18岁了。”从小到现在我都没给他买过游戏机。 哦， 儿子第一个 PSP 还是叔叔不玩了给他的，直到初中买了手机才开始玩游戏的。可这之后，哎呦，眼睛可就越来越不好了。 确实是，老盯着看。 那你不能惯着他玩，还让他做眼保健操 啊？ 嗯， 就不管用。 买耳豆， 你做完了以后，你继续看，就跟你似的。 对，他得休息。然后呢，我这不是因为玩游戏机。 哦，你不是呀？ 我小学3年级中还没有呢。 哦，你就戴上了呀？ 遗传。 好，多少度啊？ 刚戴的时候就250度。 你别说我了，以后你啊，你现在还不得1000度？ 你才1000度呢，700， 差不多吧，反正 俩加起来是1000多了。 哇，这也不行，怪不得那么厚呢。 就是你这个想说明我什么呀？ 就自己没事。我本来是想说明你晚小时候老偷摸劲儿的玩游戏呗，结果我们还没说成。 大家可以来互动着跟游戏机有关的经历和记忆，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给大家说说这个旅游和全球趣闻。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来来来，先来说说鸟巢10年迎客3300多晚。 哇，昨天呢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成功举办10周年纪念日，作为举办过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场馆，国家体育场鸟巢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前往参观和游览。那么如果呢您晚上走进鸟巢，还能欣赏到全新的造梦鸟巢2018交响视听秀，体验独一无二的极具科技感和未来感的视听震撼。那么这场视听秀呢是专门为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1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的。国家体育 场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08年10月份北京奥运会后开放运营至今，作为重要的奥运遗产，鸟巢共接待中外游客超过了3300万人次，举办各类赛事演出活动310多场次。 鸟巢十年来引进了多项文化和体育的品牌赛事和活动，体育赛事涵盖田径、足球、马术、滑雪、汽车、电竞等多个领域，最大程度发挥场馆的体育功能。文化活动方面呢，中外知名艺人演唱会、中国最成功综艺节目、企业重大商业庆典活动，那么包括文化论坛、展览等等轮番上演啊。我还在鸟巢里看过一场那个游戏音乐会呢，就现场的游戏交响音乐会，而且做的是场地，热是热了点， 但是很震撼呀，应该、 很震撼，很震撼，很震撼、 因为鸟巢的这个音响设备特别棒。 反正他们演奏也挺好的，就看不清楚人嘛，黑天。 嗨，得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亲子游的活动哈。某旅游平台昨天发布的2018年暑期出游多孩家庭人群画像报告显示，那么今年暑期多孩旅游产品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4倍，出行人次同比增长了3倍。大数据显示啊，那么今年暑期多孩家庭在亲子出群体当中占比是 19%， 在报名暑期亲子游的多孩家庭中，80后家长占比高达 44%， 那么90后家长占比是 34%。 他们呢喜欢随性出游，热衷前往新兴目的地。70后家长呢会提前一个月就安排行程，青睐去传统热门的目的地旅行。 有区别，但是都应该负起责任来啊，尤其是带多孩儿出去呢， 对， 这个家长还应该多经点心，不要以自己玩为主了。80后和90后家长追求个性化旅游体验，倾向于带孩子去保定、漳州、安吉、唐山、绍兴、都江堰等等这种新兴目的地来度假。超过 45% 的80后家庭旅行的时候首选亲子酒店或者亲子房。其实亲子酒店挺好的，全都闹腾的，谁也别嫌谁。真的，他那种家庭餐厅就是大家就允许你闹， 对， 因为家里边就这样，那你要到这个安静点的吧，别人可能对您有意见，您自己也不好意思，别扭，是吧？ 是不好意思嘛。 对，将近21%的70后和90后家庭呢选择入住民宿，90后多孩家庭当中接近6%的家庭选择房车旅行，带着孩子坐头等舱的占比已经超过12%了，呈逐渐上升趋势。这个有没有必要？我们也那天在邮轮上也在讨论，就是有没有必要带特别小的孩子来做这种享受型的旅行？ 就是1岁以下，甚至是2岁以下的。 反正太小，其实我觉得他很小的时候，你让他如果过得太滋润的话，不利于他成长这种比较吃苦耐劳啊坚韧的性格。热了不行，排队时间长了，小孩也不高兴，然后什么的，你要让他能吃苦，我觉得才行。 对对 对， 对吧？什么事情亲力亲为， 就先学会吃苦，慢慢就知道享福了。 对。对，才值得珍惜， 对， 懂得珍惜，是吧？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安全提示。近日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在其网站发布了消息称，已经接到了多起中国游客在法国自驾游遭盗抢的情况反馈、并且提醒来法自驾游的游客注意安全防范，提高警惕，一旦遇到了紧急情况及时报警。中国驻法使馆所发布的安全提示中提到的犯罪分子利用风刃偷扎轮胎盗窃并非个案，对中国自驾游游客在法国多次遭盗抢一事，巴黎警察局主管外国游客安全的负责人 Oliver 表示，法方高度重视中国游客在法国的安全，将继续加大对他们的保护力度。 对呀、你这几次都说了挺重视的，但是好像老有幺蛾子新出来。 对对对，让我们也不踏实。 这个自驾游的时候大家注意不要把那个太多的小包真的放在车里，这是不安全的。 对、也不要带太多现金。 其实就未准比咱这儿安全。 那当然， 对吧？ 这是肯定的、 对对对对，所以别太放松。说到这个外国的事儿，什么新鲜事都有哈。我觉得最后这条应该算趣闻了，都 趣闻，待会儿咱趣闻说吧。 对，趣闻说吧。 啊， 有一个航空公司把人乘客行李弄丢了，后来派了一直升飞机给送回来。 好嘞，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最后一点时间说一说您和游戏机的那些事儿。接下来首先带给大家的是我们的税务小贴士。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按照国家税务总局机构改革的工作要求，为进一步便利纳税人办理各类涉税事项，确保纳税人网上办税工作有序开展，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针对原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网上办税服务厅和原北京市地方税务局互联网地税局进行了整合改造，现建成并发布北京市网上税务局系统，供广大纳税人在网上办理相关涉税业务。 北京市网上税务局自然人版是北京市税务局为了服务方便纳税人，提高纳税人办税效率，提升纳税服务满意度，以纳税人为中心推出的办税平台。利用这一平台，纳税人可以实现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查询纳税信息、查询完税证明信息等业务。这一平台将全面提升纳税服务水平，让依法纳税更便捷、更人性化。 现在这一平台可实现自然人信息的登记功能，可申报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表 A 表、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表 B 表、个人所得税生产经营所得纳税申报表 C 表、限售股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清算申报表、个人所得税12万自行申报五类申报表。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回来之后说一下这趣闻啊。 好， 这个行李丢失，这个坐飞机的旅客都很担心这事儿。人跟行李分开了吗？ 嗯。 美国一个男子呢，虽然经历了行李丢失的打击，但是行李被航空公司顺利给找回来了。 哦。 对方一激动还赠送了一升级服务，派一直升飞机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哎，总之把这行李又送回他的手上啊。整个事件可以说得上是柳暗花明啊。 对，我们介绍一下这名美国男子叫安孔，今日从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出发，乘坐美国的阿拉斯加航空公司航班前往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目的地是安克雷奇附近的一个小镇。但是他下飞机之后就发现，哎，行李怎么不见了呀？由于行程安排，他没有多余时间在机场等这个航空公司找回了行李。航空公司查找之后发现安孔的行李落在了查尔斯顿，就没飞 回来 啊。于是让另外一个航班搭载上行李送到了安克雷奇。 由于安孔在这个安克雷奇的落脚点是人烟稀少的山区，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呢安排直升飞机为他运送行李。他得知这一安排之后感到意外啊，并且在直升飞机临近降落时用视频记录下这令他激动的一幕。收到行李后呢，他特意拍照上传到网络，以证明自己找到了行李。 哦，证明这航空公司还比较负责任的，对吧？ 嗯， 我觉得 应该做这样负责任的航空公司。 对，下次咱还买他们家票啊。 你去阿拉斯加干嘛去啊？ 阿拉斯加 找狗吗？ 吃那个大蟹腿吗？ 哇，有点离不开吃啊。一丈魔说，我玩的时间最长的一款电脑单机版游戏就是魔法门之英雄无敌三。这游戏从97年上市到现在我一直玩，所有的资料片我都玩过了， 嗯， 所有的地图我都打过了，包括网络上那些发烧友大神自己画的地图我都玩过了。 哇，那么厉害 啊。这什么游戏我都不知道。 对呀、啊、云淡风轻说了，儿子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为了不让儿子在同学聊游戏的时候显得傻白，主动就给儿子买了游戏光盘。哎呀，提出俩要求。一，先做完游戏咱们先做完， 什么意思啊？ 先做完作业才能玩、 哦、 把我自己心里话说出来、 啊、 哎呦天哪啊、先做完作业才能玩啊。二，玩一段时间咱们得休息眼睛。第一天呢我们家儿子执行得很好，第二天呢就需要家长提醒，不过啊提醒之后就能停下来，我觉得呀不耽误正事儿，能随时停下来玩玩游戏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上瘾了就坚决得杜绝玩游戏，否则人生那不就成游戏了呀。 对， 对吧。 宝牛说了，小时候我玩超级玛丽特厉害，能通关。每次轮我弟玩的时候，他为了尽快能看我玩，直接就跳坑里。 啊 别玩不就完了吗？ 对呀、啊，你就直接给他不就完了吗？ 这么逗呢？ 哎呀， 良心说，王一学那是直升机吗？那不是拖拉机吗？ 突突突， 拖拉机是什么呀？拖拉机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是拖拉机吧？ 这有点像直升机。 嗯。咱们对直升机和拖拉机认知不同吗？直升机不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吗？ 听不出来它俩的区别。 被你说的，我再想想啊，被 你 说的我也搞不出。 你先想想，你先想想，我们先听听歌吧。 现在是那一题，摆明跟我玩猜谜，懒得猜不想理，管你晴天穿雨，所谓的外人迷，感情肯定不专一，懂得我的逻辑，就知道我是喜爱游戏。我不说马戏， 是奇迹，大不敌太费力，高当身家相比，我爱你不会低，言语一点不犀利，找规矩守秩序，我不爱玩游戏，爱游戏。 这个是谁唱的呀？ 萧敬腾《爱游戏》 哦，那女的是谁啊？ 那女的不知道，那女的说唱的不知道， 那女的可以剪掉。唐唐说，小时候我和哥一起玩那个小霸王的插卡游戏机，什么悠悠白书、拳皇、圣斗士星矢、忍者神龟、绿色兵团、魂斗罗，我记得那时候的魂斗罗可以自己调30条命、 哦、 啊，那肯定可以打到通关呀。小的游戏就是什么玛丽医生、热血高校、马戏团、小蜜蜂什么的，那玩的游戏可多了。现在这魂斗罗画质提升了，用手机可以玩了，可是我还是很怀念用游戏机手柄玩的时候，那个搓大招还是很有意思的啊、 哦、 需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位姑娘。 哎呦，真干不出来。嘿， 今天都是各位姑娘都出来了哈， 还有一位姑娘，当然呢也包括她的先生。人杰地灵说，我结婚时住的是合居，我们两对新人呐、玩任天堂游戏玩的是昏天黑地，俩人玩，然后俩人后面加油跟着也紧张，就有一次火上吧熬着冰糖山楂都给忘了，带糊了，我们四个人才想起来，回忆那会儿的合居生活还真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上那会儿有那个分房两居室，是两户人家， 对 对 对，一块打魂斗罗， 这能年轻人住一块还不错呢。 哎呦、 啊、张学森说，为了玩游戏别的不说了，1990年我们用一台显像管坏了的北京牌电视和一台电路板坏了的熊猫电视拼了一台没有后壳的电视机，之前都是用家里电视，总挨骂 啊， 以为有了这个就没人管了，没想到还是被骂。那电不花钱呀？ 哎呀呀呀，那肯定得花钱呀！ 啊，是是 啊， 就是手艺还是可以哈。 那当然了 ，Random 就说，我小时候玩红白机世家，后来大了玩电脑，现在又开始玩游戏机。看到任天堂的 Mario 年底要出的精灵宝可梦，就是宠物小精灵。 抓紧时间来说一下，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发现，对自闭症儿童而言，电子游戏创造了一个更为简单易懂的环境，有助于他们学习社交啊。 哦， 他这个打电动呢能够消除社交活动当中那种具有痛苦、恐惧和具有挑战性的部分，比如肢体语言呀、面部表情和眼神接触， 对， 慢慢的可以培养啊。但是专家还是说了，即使这样他们也应该适度啊，其实只帮助治疗自闭症也是应该适度。所以大家玩归玩，什么事都得适度，跟所有好东西都得适度， 都得适度， 这个得商量的了， 是 吧？ 好， 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娱乐72变。 传承奥运，汇聚北京，2018年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于8月8日至8月12日在北京举办。文化节将以朝阳区奥林匹克公园、通州区城市副中心为基点，辐射至丰台区、顺义区等地，通过燃动盛夏、北京欢迎你等多个主题板块，组织开展多项全民参与的趣味体育活动。